任技术酿造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 窖藏特酿，董酒1258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 了。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前不久英国剑桥大学举办第4届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，一座以徐志摩命名的中式花园徐志摩花园在艺术节上开放。90多年前，中国现代诗人徐志摩在剑桥大学学习，在那里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名篇《再别康桥》。作为纪念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早在2008年就把一块刻有《再别康桥》的诗碑树立在了康河畔。这次新修建的徐志摩花园就坐落在《再别康桥》诗碑的旁边，这也是剑桥大学历史上第一座修建在校园内的中式花园。那借着剑桥这次徐志摩诗歌艺术节，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徐志摩，说一说他在剑桥的留学故事。 风从哪里来？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徐志摩1897年出生在浙江海宁的一个大户人家，小时候在家里的私塾念书，打下了古文根底。14岁的时候到杭州求学，读完中学之后，他又先后到了上海、天津和北京读大学，连着换了好几所学校。1917年，徐志摩就读的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，徐志摩也就转入北大读书。在那儿，他拜梁启超为师，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。梁启超对徐志摩一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，他在徐志摩心中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。不过他们两个人的思想还是存在着不少差别。那个时候的徐志摩虽然已经和张幼仪结婚，但他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思想，不顾一切的想要去追求他的理想人生，也想要争取婚姻和恋爱的自由。徐志摩在北方上大学的这段时间里，亲身感受到了军阀混战的场景，也目睹了不少屠杀无辜的惨状，他也因此决定到国外去留学，希望能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。其实这个时候的徐志摩还不叫徐志摩，家里按照族谱给他取的名字叫徐章旭。志摩这个名字正是他在决定去国外留学之前，他的父亲徐申如给他另取的名字。关于志摩这个名字的来历，在电视剧《人间四月天》里恰好有这么一段剧情讲了这件事。 试题啊，就由我来出了。 哎，志摩，林长民先生可是前任的司法部长。 林先生，您可别为难我，弟子才疏学浅。 这样，就说说你志摩这两个字的典故。 哎，这简直是放水啊，一句摩顶放总之志不就完了吗？ 弟子斗胆不瞒任公，这还真不是标准答案。 哦，那就是为学之志在效法大诗人王摩诘喽。 也不是。 嗯， 任公有所不知，我爹在海宁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，族谱记载永嘉以来家中就没有一个人出过半首诗，你要是跟他提起王摩诘，我爹恐怕一时还真应对不上来。其实说穿了，志摩这名字不值钱，只是我小时候有一位叫智辉的和尚磨过我的头， 说我头大能吃四方。 嗯， 我爹听了心里欢喜，就决定在我出国前把我的名字改叫智魔，这就是典故。 啊，我们让小贝给耍了。 1918年，21岁的徐志摩先是去了美国，在克拉克大学读历史系，读了10个月就获得了学士学位，还获得了1等荣誉奖。但他并没有满足，马上又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，进入了经济系。1919年的五四运动浪潮波及到了美国的中国留学生，徐志摩的兴趣也逐渐从经济、政治转向了文学，最终获得了文学硕士的学位。1920年，徐志摩已经在美国待了2年，对于美国的学习生涯，徐志摩并不满意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贪婪掠夺感到了厌倦。在迷茫时期，一位英国的哲学家召唤了他，这位哲学家就是罗素。那时候罗素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三一学院教书，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《西方哲学史》就是他的著作。徐志摩曾经用一句非常诗意的句子来评价罗素的思想：夏日黄昏时，穿透海上乌云的金色光芒，冷静、锐利、千变万化，可见他对罗素的敬仰之情。于是徐志摩放弃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的计划，只身来到了英国，只是想跟这位20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去。有句话叫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现实往往和理想相差很远。1920年的秋天，当徐志摩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的时候，却发现罗素已经不在剑桥了。他因为反对一战，主张和平，居然被剑桥给开除了。被开除之后，罗素就去周游世界了。1920年秋天的时候，他偏偏就到了北京，还待了快9个月的时间，在北京的好多高校做了10几场演讲。可是奔着罗素去的徐志摩却已经到了英国，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暂住在伦敦，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。后来他又结识了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，并且在狄更斯的帮助下获得了剑桥国王学院特别生的资格，从此开始了他和剑桥的缘分。 轻轻的，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我轻轻的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，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，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，在康河的柔波里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。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，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，沉淀着彩虹似的梦。寻梦，撑一支长篙，向青草更青处漫溯，满载一船星辉，在星辉斑斓里放歌。但我不能放歌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，夏虫也为我沉默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悄悄的，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，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主持人田阳。刚才大家听到的是黄磊在电视剧《人间四月天》里朗诵的《再别康桥》。刚才我们说到，徐志摩经历了各种转折，终于进入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，学习文学与伦理学。在那儿，他获得了与各个领域的顶尖学者近距离沟通的机会，而且他是作为研究生入学的，不用攻读学位， 也没有考试和写论文的压力，可以尽情地欣赏剑桥的美景，享受自由的时光。徐志摩的朋友，剑桥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查兹曾经描述说，徐志摩经常穿着中国长袍飘然出入各所学院之间，也经常手里携着中国的书画手卷，跟老师同学们高谈阔论。他的朋友遍布整个剑桥大学，特别是在国王学院，他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人物。前面我们说到，徐志摩去剑桥是奔着大哲学家罗素去的，可惜罗素那个时候偏偏来了中国。不过后来罗素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，又回到了英国伦敦的家中。徐志摩从朋友那儿得到了罗素家的地址，他立刻写信请求见面。一个星期之后，徐志摩如愿以偿见到了罗素，他发乎本心的崇拜、夸赞和尊重，给罗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徐志摩也成了罗素家中的常客，常常往返于剑桥和伦敦之间，聆听罗素的教诲，参加罗素倡导的各种活动。所以说，在剑桥读书的这段时间里，要论对徐志摩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人，还要说是罗素。同样是在这段日子里，对徐志摩生活和情感影响最大的人就不是罗素了，他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林徽因。徐志摩和林徽因正是在剑桥相识，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狄更斯家里的聚会上。1920年春天，时任段祺瑞内阁司法部部长的林长民带着女儿林徽因到了伦敦。16岁的林徽因在爱丁堡大学读书，她气质高雅，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，又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，说了一口流利的英语，才情非常出众。徐志摩到了英国之后，先是在一次演讲会上认识了林长民，两人成为了莫逆之交，后来才遇到了林小姐，并且对她一见钟情，相见恨晚。徐志摩向林徽因发起了求爱攻势，而林长民豁达大度，既没有责怪徐志摩，也没有禁止女儿和他往来。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徐志摩的夫人张幼仪也从国内到了伦敦伴读，这大概是徐志摩父亲的旨意，徐志摩不敢违抗。1921年10月，林长民回国，把女儿林徽因带回了北京。第二年的10月，徐志摩结束了他在剑桥的学业，也回了国。在回国的前夕，徐志摩为了表达他对剑桥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，同时也为了纪念在剑桥发生的这些令他神魂颠倒的故事，写下了《再别康桥》的诗篇。康桥就是剑桥在那个时候的翻译称呼。回到国内不久，徐志摩就追到了北京，而这个时候林家已经把林徽因许配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。 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我轻轻的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，到河畔的激流，是夕阳中的新娘，目光里的眼影在我心头荡漾，寻梦唱一句一句，唱到像青草更清楚满宿，满载一船一船星辉，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咱们聊的是徐志摩的剑桥往事。八月初的时候，坐落于徐志摩诗碑旁的徐志摩花园，就在第四届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上正式向公众开放。这个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创立于2015年，目前也成为了英国的一项很有影响力的中英文化交流活动。徐志摩花园是一座中式花园，由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首席园艺师设计。 花园中央都是用黑白石子砌成的阴阳图案，还有一条刻有《再别康桥》中英文诗文的小路从中间穿过。英文诗的雕刻出自英国的雕刻家蒂姆·乔克之手，中文诗则是由中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、艺术家江宝林和书法家刘正成等共同书写。穿过这条小路，花园尽头还有一张新月长椅，这个名字也是取自徐志摩参与创建的文学团体新月社。其实早在2008年，在剑河之滨的一块草地上，剑桥大学就为徐志摩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的石碑，这块石碑如今已经成为了剑桥的一个著名景点。堪称世界级牛校的剑桥大学，为什么会给一位只在那儿待了两年的中国诗人立碑呢？这块石碑背后也有段故事。促成立碑的人叫艾伦·麦克法兰，他是一位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、历史学家，在剑桥大学任教长达34年。麦克法兰教授说，他知道徐志摩这个人是因为剑桥大学的一棵柳树。当时有人要挪走那棵柳树，但也有人反对。他就很奇怪，这棵柳树为什么不能砍呢？后来才知道，有个中国诗人叫徐志摩，曾经在剑桥大学写了一首关于剑桥的诗《再别康桥》。这棵柳树正是他诗里写的那棵河畔的金柳。后来有一次，老教授到中国来旅游，在长江边的一个小村庄，他正在吃饭的时候，当地人问他从哪里来，麦克法兰教授回答，我从剑桥大学来。没想到周围的人异口同声地说，哦，就是徐志摩写《再别康桥》的地方。这位老教授顿时觉得徐志摩很了不起，而且还让千里之外的人认识了剑桥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他就开始研究徐志摩了。后来麦克法兰教授就提议在剑桥为徐志摩立碑，可以吸引中国游客，给学校赚点钱。当然这只是句玩笑话了，不过据说到剑桥参观徐志摩就读过的国王学院，门票还真比参观其他学院要贵一些，不知道是不是的确有徐志摩的原因在内。麦克法兰教授提议立碑，主要还是因为他研究了徐志摩之后，发现徐志摩是一位西方文化的先行者，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，所以立碑一来是纪念这位文化使者，二来也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优秀学生到剑桥来求学深造。也正是因为立碑的事，老教授还认识了徐志摩的嫡孙徐善曾，知道了更多徐志摩的故事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，你一定想知道。 风从哪里来，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，今天咱们聊的是徐志摩。他身上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，尤其是关于他的几段感情经历，也在不少影视剧作品中有过呈现。那咱们今天呢，主要说的是徐志摩的剑桥故事。刚才提到2008年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提议学校给徐志摩在康河边立了一块诗碑，这位教授还因此认识了徐志摩的嫡孙徐善曾先生。说来也巧，前一段时间徐善曾先生刚好写了一本关于徐志摩的书，名字就叫《志在摩登》，我的祖父徐志摩。在徐善曾的印象中，祖父徐志摩曾经只是家中客厅墙壁上挂的一幅照片。徐善曾成长于一个来自上海的移民家庭，和父母以及三个姐妹住在美国纽约皇后区的一间窄小房子里。小的时候，徐善曾每天早上都会在客厅看到这位神秘长辈的黑白老照片，照片中他戴着眼镜，身穿白色丝质长袍，但徐善曾却对自己的祖父了解很少，只知道他是个诗人，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厉害，多有名气。直到19岁，徐善曾进入密歇根大学工程系读书， 大学的朋友给他带来了一张演讲的传单，还跟他开玩笑说，这位诗人是你的亲戚吗？传单上写着徐志摩对托马斯哈代的继承。徐善增告诉朋友，嘿，这位诗人是我爷爷。朋友以为他在开玩笑，这么著名的诗人怎么可能是他的亲戚呢？正是从那一天开始，徐善增开始觉得也许他的祖父比他以前想象的更厉害。徐善增找到了传单上的那个演讲者，是伯克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的一位教授，两个人通过电话和书信往来，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。这次偶遇也像是灯塔一样，指引着徐善增走上了了解祖父的道路。徐善增循着徐志摩的足迹走遍了三大洲八个国家，他曾经到剑桥大学和麦克法兰教授一起登上了有近500年历史的国王学院的教堂楼顶，他还参观了徐志摩早年导师狄更斯的办公室。去了那么多地方之后，徐善增最为激动的是2014年的一趟日本之行。在泰戈尔首次访问中国之后，徐志摩曾经跟随泰戈尔一起访问过日本。在日本的史料馆中，徐善增看到了一段珍贵的电视画面，徐志摩就出现在这段影片之中。镜头下的徐志摩穿着长袍，外面罩着一件黑色棉袄，头戴一顶潇洒的软泥帽，脸上还戴着他标志性的圆形眼镜，他摆动着手臂，欢快地在小径上漫步。看到那一幕的时候，徐善增感到他的祖父仿佛伸出手来对他说，你终于找到我了。2012年，徐善增前往济南开山祭拜祖父。1931年的11月19号早晨8点钟，正是在这座山头上，徐志摩搭乘的邮政飞机从南京北上，飞机遇到大雾，为了准备调整航线，只能降低飞行高度，没想到却撞到了泰山附近的开山上。飞机上一共三个人，包括徐志摩和两位机师，全部遇难。数年间寻访徐志摩的生命遗迹，徐善增加深了对祖父的了解，他感到悲喜交加，因为徐志摩的某些抉择的确伤害了他的至亲之人。不过徐善增说，徐志摩的抉择虽然偶有失误，但仍然具有进步意义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。他的祖父徐志摩是一位热情洋溢、性格多面、思想矛盾的诗人，一言以蔽之，他和他的那个时代同样复杂。今天关于徐志摩的剑桥故事，我们就先跟您聊到这儿。节目最后再送出一首不同的《再别康桥》，来自 SHE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留个便士带走一副素描，迷路终于孤独吐血火苗，没有灯下岁月不被惊扰。你在剑桥一身寂寞穿黑色雪袍，你用诗句歌唱爱情呀美丽韵脚，一串心会见证那个古典的拥抱，那片水草还在怀念迷尘的城高。在剑桥半生寂寞穿中国长袍，你用诗句告别爱挤压绝望韵脚，谁的衣袖带走那片云彩的来到，你的声响那样沉默像一种平调。柳摇心两岸拂晓，怀旧风情是传民谣，中世纪就开始苍老，广场鸽子仰望天空思考，可他践踏勾勒模式线条，故事流过落日的叹息桥，诗人的爱还在唱咏叹调。你在剑桥问